繼續負責傷者的醫療費用和提供其他協助。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4761宗新冠本土個案，包括1675宗確診和13086宗無症狀感染，沒有新增死亡個案。广东疫情持续新增4268宗本土感染个案，大部分来自广州。河南本土个案亦都持续上升，新增2485宗感染。重庆有1674宗，内蒙古1519宗。内地累计超过270,000宗确诊，5226个患者死亡，超过254,000人康复出院。在柬埔寨金边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见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新华社报道，李克强指出中方愿意继续参与 G20 援债倡议，中国希望基金组织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完善主权债务协调的国际机制，应对全球经济面临的复杂局面。格奥尔基耶娃说，注意到中方近期出台的宏观经济政策，认为是合理有效。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早抵达华南沿岸。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早晨，萧乐文。 早晨啊，萧乐文。 直播室除了可以听到官员的答法，亦都可以听到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和市民的看法，是一个可以看到全局的环境来的。 千禧年代，萧乐文。 坊间的信息量有时都很多，很快，很零碎，那等我们梳理不同的观点，由听众自己做个结论。 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大麻是毒品，当中的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有机会损害健康。根据法例，由2023年2月1日起， CBD 会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和大麻都是违法。如果你持有 CBD 产品，可以在2023年1月30日或之前交去10个 CBD 产品弃置箱，上 nd.gov.hk 了解更多。 CBD 不啱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香港嘅同学仔推介俾大家关于顺德美食新派嘅食法。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FM 102.8，大湾区之声。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口不对心。不止女人，男人都会的。 无情人，其实还好，如承诺难免思及各种变数，谁人亦无法拉扯到太累，亦要故作，即使心底记得过去，仍能看不到。 人性有好多款，Simon 今年所有的歌曲都是围绕着一些普遍大家认为是负面的人性，譬如今次他和团队就是想讲口不对心，由爱情出发，讲很多人都不够胆面对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作曲安俊豪，填词 T-Rex， 编曲 Teddy Fan， 监制陈巧威。 现实还好，能分开其实还好。 上榜6个星期，回落3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15位，安俊豪，还好没有你在。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早晨，广东广西星期日。下老店啊，咁啊，今日咧，我哋直播室里边咧就有一个新鲜嘅组合、哦，咁啊，我系卢伟力啦，我对面咧系有山金老人咧，咁我哋就已经系廿几年啦吓、啊，但系咧就搭档咧就系、是啊、海林啊， 早晨早晨， 第一次搭档啊， 好似系啊， 我哋呢、這个。我哋呢個組合， 我哋三個好似係第一次， 即係我同海林都做過幾次節目。嗯、海林亦都係除咗廣東廣西之外咧，香港電台嘅其他地時間咧都有。 海林式失眠， 係啦。咁所以咧就海林唔係新嘅，啊唔算新嚇、啊，雖然都係即係年青才俊啊。咁啊，但係咧我哋呢個組合咧就是、新。咁、而我哋今日嘅題目咧就係即係係一個好好點講啊？世俗嘅嚇、啊，經常遇到嘅一個名嚟嘅啫，唔係咩深奧嘅題目。海鮮房喎、 哦，咁啱啱老中青一齊講。 咁啊，海鮮房咧，即係響我唔知海林啦，響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就係、是、有珍寶海鮮房啦。又有沙田華房啦、啊，沙田就佢唔係叫海鮮房，但係咧佢都係響。岸邊咁樣嘅嚇，但係珍寶海鮮房同沙田華房咧，都可能有少少即係唔同人有唔同嘅記憶嘅。咁可能即係房呢個字咧，即係亦都即係可以請阿山金老人同我哋講一講。但係海林，你成長嘅時候有冇呢啲海鮮房嘅經驗嘅？ 相信應該在我那代成長的、同學仔咧，應該都有一樣嘢叫社會科。社會科入邊咧，一定要讀呢個旅遊業咧。香港嘅即係香港有啲咩咧？香港有一個不動港啦，香港係一個旅遊嘅一個中心啦。 咁呢個購物者天堂啦， 咁珍寶海鮮房咧，應該係其中嘅一個一個好似星光熠熠嘅寶珠咁。 就 是、 教科書嗰度讀到。 系啦，咁跟住爸爸媽媽就會去嘅，咁但系我自己真系坦白講，我冇去過呢個海鮮房。 咁、今日作為一個題目咧、我哋天南地北都係可以講嘅。如果唔係歷史，我哋點樣講咧？我哋都冇經驗過歷史。我哋喺五四運動嘅時候都未出世，但系點解我哋都仍然係可以講五四運動咧？嚇、作為廣東廣西咧，就是、天南地北嘅。咁咧就請阿山金老人同我哋講講， 我反而有興趣啊。 海鮮房 到底乜嘢係個房咧、啊？我其實都 房咧就係而家我哋海鮮房嘅特色係雙體船。雙體船咧又唔係話並行嗰只，係打橫兩隻連埋嗰只咧。咁、但係你講個房咧，中國歷史就已經係中國文化特色嘅、即係中國先有，西方好遲先有，即係古羅馬、古埃及都冇。個華房啊，我哋叫華房啊，依、這個房海鮮房嘅房先係從華房而嚟。你睇歷史上嘅華房咧，最早你去到春秋時期，依、這個吳王夫差就做咗兩隻華房咧，由留呢個江蘇嘅無錫嘅太湖，嗰度最早就有華房。咁就第二樣嘢咧，香港人就應該熟悉，就係咩咧？就去到呢個晉朝啊，呢個顧恺之。 是 就畫啊！呢個顧恺之畫呢個《洛神賦》，咁點解我哋熟悉咧？因為最近呢排咧就故宮博物院咧，就香港故宮博物院就展出咗呢、這個顧恺之嘅宋朝嘅墓本嘅《洛神賦》。咁嗰幅畫咧，你喺故宮博物院可能會睇， 有 去睇，俾你睇三分鐘嘛？ 差唔多冇 三分鐘係一分鐘啊？ 差唔多， 好似有三分鐘時間，你就可以睇到喺嗰個洛水嗰度一個洛神。洛神其實就係曹植嘅大嫂，阿伏妃甄宓，佢係迷戀嗰個阿伏妃，咁啊變咗洛神。但我睇到洛神咧，一落水住就坐住個華房， 係 離開。咁個華房咧就冇我哋個海鮮房咁犀利嘅，香港係珍寶海鮮房。珍寶海鮮房係三層嘅，佢兩層嘅啫，冇咁長嘅。我哋而家珍寶海鮮房咧有成76尺長， 即係古代嗰陣有冇雙層嘅？ 雙層係兩層嘅。 哦，即係都係好似雙層巴士 咁。神坐嗰個話翻係兩層嘅，上高都係坐下遊覽，下低有好多嘢，兩層嘅已經唔係三層，冇咁長。 故宮嗰啲石房係咪就係、是？即故宫系咪故宫定系圆明园入边咪有啲石房嘅？系咪就系由嗰度抄过嚟嘅？ 应该系石房。喂、嗯，我哋都有啊，香港都有啊， 香港都有、 啊。又话依个沙田画舫后来转咗做敦煌画舫啊，喺、沙田大城啊嘛。嗰、个就石房嘅，唔可以移动嘅。 其实喺欧洲咧，理论上都有嗰啲好似啲咁样嘅嘢嘅，传说中 是 就系、是、依个古罗马时代嘅卡利古拉 Caligula。佢喺黏即系理论上佢喺呢个湖入边咧起过几只好大嘅船嘅。咁呢啲船咧到而家大家都唔系好知道佢个功用系乜嘢。你就好奢华嘅，听讲 一定系啦。 咁最近咁跟住后屘咧就系 Mussolini 啊，就曾经打捞过几呢啲船嘅。在個湖度打撈過幾隻嘅，但係就好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又炸爛咗，定係燒咗啦。咁但係近年嚟有人見過喺紐約咧，就有一個人有將嗰啲台嗰啲茶几 coffee table， 咁原來咧嗰雲石茶几咧就係、是、後屘證實咧就係嗰個船上面嘅地板嘅一部分嚟嘅，咁就好靚。咁但係 如果我哋從譬如話一個理論啲嘅角度啊嚇、從人類學嘅角度咧，咁其實咧就係、是、船咧、就係愛嚟即係渡江啦、渡河啦係嘛、或者係渡海啊咁樣啦，咁、所以佢咧係有功能性嗰部分，功能性嗰部分咧就係、交通工具 嚇， 即係、讓你由一個地方。因為你要係渡江嚇，涉水啊，咁所以就要用船用舟啦。咁但係咧，即係當呢個船唔係淨係愛嚟作為呢個交通工具，佢仲可以愛嚟作為咩咧？咁就係畫舫啦。佢係一種身份象徵、裝飾遊覽啊嚇，遊覽或者喺遊覽上邊嘅時候咧。佢係讓人睇見啊，即係等於啲女性化妝嚇，咁、即係你如果遊覽，你可以坐一隻普通船都得嘅，但係佢要係一個畫舫，即係話係有裝飾嘅。呢隻船本身係裝飾嘅，咁佢嘅功能咧就除咗交通功能之外咧，仲係有一種同社會人士訴説嚇、我哋係個社會嚇、OK 啦。即係等於我哋逢年過節有啲花車遊行啊，呢種功能，花車遊行嘅功能，咁就唔係話係運輸人咧，係讓社會知道啊，我哋而家係慶祝緊啲嘢。咁所以咧，畫舫嗰個功能，即係除咗話係交通之外咧，就係、是、嗰個功能咧係有啲唔同啦。 你要係你啊，老偉，你要係遊覽，要係遊樂，要係遊玩，要嚟唱歌，要嚟。食嘢，咁咧你又會諗起到咧呢啲咁樣嘅畫舫咧，就諗起一個秦淮河上，所以嗰時期咧就其實咧，我哋而家今日香港嘅海鮮舫咧，其實就最初期咧就係、是、我哋50年代開始有嘅，之後嗰只叫做太白海鮮舫，珍寶海鮮舫係70年代㗎， 哦係咪啊？ 係啊，50年代嗰陣先有太白海鮮舫，然後先有叫做海國皇宮呢個海鮮舫。我哋有三隻香港啊，係一隻叫做太白，而家仲喺度，而家仲唔知點處理。一隻咧就是、海國皇宮，就而家去咗青島。 哦、 一隻咧就係喺依個叫做70年代嘅海珍寶海鮮舫，但佢個構思啊、其實最早期香港啲人咧啲漁民構思其實啊來自啦，頭先阿盧偉你講過係嚟自廣州嘅花艇。 冇錯 啦！咩叫花艇啊？花艇就係秦淮海上嗰時，其實主要係裏邊嗰啲人係以為做乜？以為 飲花酒， 花係妓女用嘅。但係古代嘅妓女咧高級喎，而家啲好多 啊，即係藝妓啊！ 嗰啲含人又唱歌跳舞啊，各方面有文學根底，全部好有文化嘅，唔同而家。 甚至柳如是，柳如是甚至係後來成為呢個反對。做游击队嘅领袖添啦， 即系蔡金花嗰啲算唔算？ 蔡金花都系噶， 佢哋古代妓女唔同，即系佢就系广州嘅花艇，对变为而家咧就建咗一个巨型嘅 咁呢個咧，我哋講啊，我哋因為後來發展到話三隻連埋一齊咧，就叫做珍寶王國啊嘛。咁但係問題就話、是、嗱、哦，所以而家我哋話，而家你要講翻，而家好多人懷念就話同個集體回憶有關，就係同嗰個珍寶海鮮房嘅沉沒。话冇咗以前好多历史上嘅冇咗冇咗嗰个 拍戏又喺度拍过 海鲜房之死啊！所以有人咧，卢伟利就可以识到啊！有人比喻海鲜房之死咧，就类似呢个阿法米娜嘅推销员之死。 冇错啦，嗱呢个咧就系 呢个你要讲啊，卢老伟介绍下啦。 我未讲到， 系 即系个功能咧就是、交通功能啦，另外就系嗰个游乐功能啦、娱乐功能啦。咁另外第三個咧就係符號功能啦，就係阿山金老人提到集體回憶啊，即係我哋譬如話一個名，李太白詩人， 係 咁點解佢叫做太白海鮮房咧？即係喺呢度咧可以不醉無歸啊，可以吟詩作樂啊， 係啊， 係啊，芙蓉 可以水中流流月咁啊， 咁所以一變咗嗰個符號功能咧，就係即係更加第三個層次。咁如果去到符號功能咧，佢就成為一個社會即係共同擁有，即係無論你有冇去嗰度享樂過，啊，即係你，譬如我係去過沙田華房飲茶，咁、去過嗰度享樂過，食過海鮮，或者你有冇見過都唔緊要，只要你對呢件事有興趣，即係好似海林咁喺教科書嗰度讀到，啊，咁呢個係符號功能。咁所以咧，符號功能咧嗰個力量咧，原來係好大嘅喎、即係等於咧，萬里長城嚇、我哋今日同我哋嘅關係咧係一種符號關係嚟嘅，咁、但係呢種符號關係咧，我哋嘅粵語歌曲係嘛，萬里長城永不倒咁嚇，即係我哋都好似產生共鳴嘅喎、咁但係即係今時今日萬里長城嗰個當年嘅作用。抵禦外敵咁已經唔存在㗎啦。遊覽嚇間中，我哋都有啲人去遊長城啦，但我哋亦都未必會去遊覽長城。但係萬里長城嗰個象徵、嗰、那個符號嗰部分咧，就係所有唔單止係中國人咧嚇、外國人可能都有一個感覺。咁所以咧，海鮮房個房呢樣嘢咧就有符號功能啦。但係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佢同一般嘅舟啊。艇啊，有少少唔同，因為艇咧就屬於細啲嘅船啦，係嘛花艇。舟咧就係、是、可能係大啲嘅船啦，或者船嘅中性嘅形容啦。房咧，我相信咧係更加大嘅嚇、更加大嘅船，同埋咧佢唔係佢一個方字啊。呢、這個方字嘅想像咧，俯想像咧就唔係長方形喎。是四方形，所以咧即系一讲到房呢样嘢咧，即系等于我哋而家香港都有啲咩九如方啊，啊乜乜方啊咁样咧，即系都好似系四四方方嗰种感觉。咁所以点解佢系要两只艇一齐，两只船一齐拍埋，于是就令到佢好似有一种即系 一个王国， 一个四方啊。一個方陣咁樣啊，咁、所以嗰個 所以一架就唔夠嘅， 一架就唔係嗰個長，一架係長方形啊嘛，嚇、即係船行，即係如果佢愛嚟作為交通工具咧，佢就長方形方便，但係如果佢唔係作為交通工具為主，佢係作為一個地方喺海上嘅，讓你有一種海上生明月嚇、海風齊來，而係食海鮮啊、食嘢啊、吃喝玩樂嘅時候咧，咁於是嗰、那個。面積大翻啲嚇，向橫發展就有好處啦。咁於是就成為一個方嘅概念啦。 你可以啊，海林，你可以，你冇去過，你應該冇去過， 冇。 你可以想像佢大成點，即係點解可以作為一個遊樂嘅功能？即係你以香港最大嗰個就珍寶海鮮房，海鮮房咧。嗱，佢咧嘅佢容納嘅人數咧。你估幾多人呢海林，你俾個數字你估下。 幾千人啊？ 2300人。 哇！啊、即係喺一個遊樂嘅地方。 係咪兩千可以用2300人嘅一個咁樣嘅船？同埋咧，佢個面積係達到45000平方尺。咁你又諗啦，你而家間屋千零尺。 好大叫豪宅啦，两三千只，而家四万几尺，咁你可以睇到佢咧，同埋佢嗰个布置咧，即系冚唪唥又会有龙啊，又成啊，又好多敦煌嘅飞天啊，咩成啊，全部即系古色古香，同埋头先阿卢啊，你讲到个符号咧，你哋令到譬如我哋咁样，你可能你应该年轻，你唔知啦，我哋勾起以前嘅边啲名人去过，特别最突出嗰个咧就 系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啱最近啱走咗啦。 李小龙都喺嗰度拍过戏喎。 咁啊，依个咧，诶，依个系叫做诶《龙争虎斗》啊嘛，喺度个。咁啊，周星驰喺度拍食客啊，食神。食神咁啊，仲有咧，就依个就系啊，好多明星啊，包括呢个尊荣，我哋个年代嘅电明明星啦，由八年立死咗啦，肺癌死嘅，咁啊而家仲在嘅 Tom Cruise， 咁啊仲有周润发，有巩俐，嗱呢啲全部都曾经系珍宝海鲜坊嘅座上客，咁你可以咁，然后两部电影，卢伟你可以介绍一部叫做《生死恋》，一部就叫做系苏斯王的世界， 嗱，即系荷里活电影点解会用呢个海鲜房嚟到去取景呢？因为佢真系代表香港嘅某啲旅游嘅想象啊， 系。 嗱，咁呢个旅游想象呢个咧就系符号意义嚟嘅， 系。 即系同我哋，所以咧讲到符号意义咧，佢就系、是、可能嗰只船已经沉没咗啦， 系啦， 冇咗啦。但是对这个船的经验同埋记忆同埋讨论同埋即係衍生出嚟嘅其他嘅产品呢係仲会长存落去嘅。咁所以呢个就係符号意义嘅。 讲起符号呢，我又搵有一个人呢，佢对珍宝海鲜房佢唱反调嘅。咁呢个人呢就係、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嘅研究香港政治社会嘅教授嚟。佢叫孔浩峰。佢咧就喺 Twitter 度咧，就佢就話咧咩？佢話依隻船係一個自我東方化嘅符號嚟嘅，佢唔值得懷念。即係佢用依、這個佢自己 term 咗一樣嘢叫self-orientation junk in both sense， 即係佢話唉唔值依啲，即係佢話佢因為珍寶海鮮房，佢覺得嘅就係話佢將我哋好多中國嘅嘢係由外國人嘅觀點咁樣砌埋咗一個咁樣嘅東西，其實就唔係真係真真正正去推崇我哋嘅中國文化嘅價值。咁呢個 呢個咧就 觀點啦， 有兩個方向討論嘅，一個咧就係九十年代之後咧就有一個後殖民主義嘅論述啦，咁所以咧就好多唔同嘅學科、唔同嘅領域咧， 好似 Edward Said 啊， 都提到一個問題，就係叫做解殖啊，即係解構或者解除或者係 decolonization， 即係去殖民地。咁即係乜嘢為之去殖民地咧？係咪而家我哋譬如曾經有好多街名、地名或者係工具，係用外國之前嘅殖民者嘅名字，而家我哋消除咗佢嘅名字，係而家我哋冇尼敦道啦，佢係舊總督，而家我哋可能咧係鄧小平大道，譬如咁樣。 或者我舉個另外一個例子，譬如烏甸炸街咁，其實唔係我哋廣東話嚟噶嘛。 好香港好多地名都唔係廣東話， 都唔係 好多尼敦道啊，咩依個啊，全部係嘛？盧吉道全部都係有啲廣東嘅名喺度，即係完全唔係。 咁但係即係點解即係會係咁樣講咧？啊，呢種係最簡單以為咁樣就叫解殖嘅講法。咁但係其實咧響嗰個具體嘅嗰個生活嘅過程咧，其實殖民者同埋被殖民者之間係產生好多實在嘅關聯性嘅，而且呢個關聯性咧就唔係簡單嘅剝削被剝削咁樣嘅，係有好多生活嘅記憶，而且係共同嘅。咁所以譬如話，當呢個彭定康去我哋街頭個蛋撻鋪影一張食蛋撻嘅相咧。佢唔係淨係一個殖民者，而家嚟食你嘅蛋撻，而係話咧，我進入你嘅社會，了解你嘅民生，即係嗰種咁嘅感覺。咁所以咧，呢個係第一方面。咁第二方面咧，就係確實係嘅，有一啲 有一啲建築物，有啲設施係針對外國遊客嚟到去設計嘅。於是咧就係、是、用外國遊客嘅想像嚟到去設計，就將一啲自己文化傳統嘅嘢咧，就用一種比較簡單嘅粗淺嘅方法嚇。咁、嗰個美學亦都未必符合原來嘅美學，咁呢種咧可以叫做係自我東方主義化嘅。咁所以呢一個問題咧係比較複雜啲，但係當普通嘅香港市民都係可以去到呢啲海鮮房上面吃喝玩樂嘅時候咧，咁呢個就唔係簡單嘅自我東方化啦，係嘛？咁所以而家咧，我哋廣東廣西今日講海鮮房，而家先休息一陣，翻嚟繼續咧就再講。深入啲嘅各个阶层嘅海鲜房嘅体验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荃湾线油麻地站有列车车门移位，现时荃湾线服务受阻，来往佐敦站和丽景站的列车服务暂停，大批消防员和工程人员现时在油麻地站月台戒备。至于来往丽景至荃湾站维持八分钟一班车，而来往佐敦至中环站维持六分钟一班车。有港铁乘客拍摄到车门松脱之后的情况，听他讲下目击的情况。 谂住搭去荃湾，咁跟住就听到话荃湾线都延，咁延十分钟，咁跟住就发现就后面就好多人跟住就。見到座駕門中環線嗰邊咯。 當時候咧，見到有幾多乘客到啦，同埋有冇啲人受傷呢？ 我就唔見喎，就嗰陣時就已經係發生咗，咁就車尾嗰邊就有職員開咗嗰啲木門，就俾啲乘客疏散咗。咁我嗰陣時見就入邊冇人。 有冇見到即係嗰個門咧係點樣冧落嚟，同埋冧咗幾多度啊？ 就應該大概冧咗兩至三個，即係好似上車頭頭嗰兩卡地，咁就啲職員就叫啲圍觀啲人就行開唔好近，跟住之後就我臨上去荃灣線嘅車嘅時候，就啲有啲消防員就上嚟叫人。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今年第三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收缩 4.5%， 主要原因是出口数字下跌所致。由于外国经济不太好和加息等的因素，令到外部需求减少。另外，基于疫情，香港和内地的运输并未完全恢复，所以今年本港经济不乐观。不过他呼吁大家亦都不用太悲观，施政报告提出了不同的措施，短期内如果疫情受控，将会举办更多的大型活动。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之中又说，今年本港财赤将会过千亿，主要因为市道不好，公司利得税缩减，是萎缩，卖地收入减少等。他说香港作为对外经济体受外围影响大，波动亦都因此较大。目前最重要是做好风险管理，预备在反弹的时候做得更好。他认为有8000多亿的财政储备已经不是少，环境不好的时候就应该动用，因为市民生活压力大，需要撑经济、保就业，令大家心安。南韩新增48465宗新冠病毒确诊，累计2619万多宗确诊个案。单日新增病例较之前一日减少5863宗，但是以星期日计是近十星期以来最多。另外新增死亡病例48宗，较之前一日增加2宗，累计29665人死亡。

特別嘅地方食海鮮呢件事本身又好似有啲意義喎。嗱，咁呢啲咧就係無論咩人都可以有聯想啦。咁咧，海林嗱，譬如你， 我記得去流浮山食海鮮係一件事嚟嘅，係啊。 流浮山就食蠔喎、啊。啊、都有食海鮮，但是有食、特別是食蠔喎、黃金蠔 喎、哦。 是咩？是啊，因為流浮山佢哋有啲嗰啲咩灘頭地啊，咁就係愛嚟即係培育嗰啲蠔啊咁樣嘅，啊，即係所以咧，我好細個六十年代啦，講緊就已經聽我啲長輩講咧，我哋去流浮山，咁我真係帶過我去過一次流浮山食過蠔，咁我就以後都嚇。以後都跟啲大人講咧，就係、是，哎呀，我好想去流浮山食蠔啊，咁樣就係咁樣啦。 你點解要揀嗰、那個海鮮房，就唔係揀一間陸地上嘅海鮮酒家？咁、同樣係食海鮮，第一你譬如以珍寶海鮮房為例，佢係最大隻船嘅只房啦，佢提供嘅海鮮品種有六十幾種。 哦， 咁啊，即係多選擇。即係第啲海鮮酒家，你喺個魚缸度俾你睇，咪變咗成變咗十零種至多，佢係六十幾種。咁第二咧，佢就變咗喺一個海林就知啦。我哋而家一個俗稱啊，叫做打卡位。 哦， 你喺嗰度，你去嗰度點解去嗰度咧？喺度打卡，打卡就影張相。咁佢哋有啲即係為長石旅遊，因為而家問題佢海鮮房後人掂啦，珍寶因為冇啲遊客啦，因為 Covid 影響啊嘛，冇曬大陸人，後冇有日本遊客食啊。嗱，佢譬如話幾啊，佢係整一張龍燈，幾張龍燈俾你影喺坐喺度影張，同埋試開聲話，薛家燕嘅媽咪都喺度坐過啦，影相，但係要俾錢喎，坐一坐張龍燈你要俾$50，啊，抵唔抵啊？ 着 翻几啲衫冇问题，你话你要打卡咪影咯。 哦，打卡就通常都会觉得抵嘅。 打卡你就抵咯，你喺嗰度。 即系好似去埃及， 我做个皇帝，坐龙椅咁样，佢整张呢啲咁嘅嘢，咁啊即系真系有好多嘢，咁同埋佢有啲即系特色，所以佢嘅价钱咧，一般比陆地嘅海鲜可能贵三成到。 哦， 咁、你覺得抵㗎？因為純粹係話佢外地遊客嚟到啊，我嚟過依度各方面之類，咁同埋你我哋以我嚟講有集體回憶，頭先我講嗰套《生死戀》，阿盧偉你睇過啦，係、海林你未必睇過，但係嗰首歌咧攞奧斯卡原創音樂 獎， 《Love Is a Many Splendid Thing》即唱咧，啊， 聽過 啦，嗰首歌就係嗰出戲。嗱，嗰出歌咧唔淨止話就係影個海鮮房啊，威廉何定同嗰個女明星叫咩？叫 Jennifer Jones。 係 Jennifer Jones 有冇見過啊？靚女嚟噶，中歐混血兒啊， 即刻 search 下先。 係中美混血兒啊， 係 中美混血中英啊，中英 sorry 唔係中美，中英混血兒。佢話佢個 father 係 Chinese 咁。Mother 係 跳芭蕾舞嘅喎， 係啊係啊冇錯， 嗰個佢嗱嗰個唔係蘇斯王嗰個咩？ 唔係蘇斯王叫關南斯， 關南斯都係跳芭蕾舞 嘅 嘛。 係關南斯跳芭蕾舞，咁但係呢個 Jennifer Jones 咧，佢嗰本小説嘅原著啊，盧偉你應該熟啊，叫個洪素音啊。 係 洪音點啊？你就熟啊，因為洪素音寫本書叫《周恩來傳》啊。咁你一定睇過啦，因為拍周恩來。咁 所以佢係 好係真係靚女喎。 啊，親中國嘅一個作家。 係啊，咁呢個佢就係嗰本書又講自傳，講佢話同一個美國記者發生戀情喺香港。但係佢戲開頭咧，你就休息我哋回憶啊嘛。佢開頭就影個救護車行過。我哋而家以前香港舊西環啲街道，嗰啲咁樣嘅商店啊，全部一路咁上山頂，睇到你就變咗有嗰個歷史感喺度啦。全部就係呢個新 香港大學都係喺嗰度裏邊， 係啦，而家嘅咩係咯？依、這個係 太平山頂啊， 全部喺曬 所有香港嘅旅遊地標。啊、都有喺嗰套戲嘅上面咁滯嘅， 咁、所以我哋就睇到嗰個電影裏邊咧，就係珍寶海鮮房嗰個價值，所以我哋講係一個歷史回憶。 嗱、我頭先講提出嗰兩個問題咧，就係話其實我哋一種譬如話飲食娛樂嚇、或者係享樂嘅行為咧，即係其實就唔係單純食嘢食味道嘅，即係除咗味道之外，我哋仲係即係體會緊嗰種特質食物同我哋嘅關係嘅，所以我哋就話有食海鮮嚇、即係我哋唔會話我哋唔會話食魚，即係我哋食魚就係營養， 但係食海鮮呢就係多過食魚㗎啦，就係話即係要一啲生猛嘅、生猛嘅，即係等於以前我哋細個呢就係、是、有個廣告嘅口號啊，豆豉鯪魚條條生湯啊。是啊，有咁嘅即係个口号个嗰个语句嚟嘅、 哦。 即係豆豉鲮鱼条条生汤咁样嘅。咁、个意思即係点解呢，即係话佢係由新鲜嘅鱼、变成呢个罐头鱼嘅。咁、样。就唔係话即係打捞两上嚟死咗㗎啦，然后先变成罐头鱼，咁唔係咁嘅意思。咁所以呢即係我哋食海鲜呢个行为本身呢係一种多过食鱼的感觉的一种享受， 是一种观感上的刺激， 是的。而如果食海鲜这件事不是在一间海鲜酒家、而是在一个海鲜房呢，那这个就是第二重的感受了、是吧。那这个就是说我在一个呢是专登建造出来泊在岸边的，于是我吃着海鲜睇緊海風、海岸，或睇緊其他嘅岸上面嘅建築物，嗰種再沉再浮嗰種即係飄飄欲仙嘅感覺強啲啦。咁調翻轉，我哋去流浮山啊，去西貢啊，去鯉魚門啊，食海鮮咧就有個即係嗰啲魚未必係喺嗰個地方生產嘅，但係就係、是。就地取材，即係有個近處得食嘅嗰個感覺， 即係好似啲人去捉地睇魚啊嘛，以前係啊， 係冇錯。 但係捉地啲魚冇一隻係捉地， 捉地噶嘛， 唔係通經嗰個灣度捉，係。 即係換句話嚟講咧，去一個地方如果係陸上嘅地方食海鮮咧，就有一種即係點講啊？我好似慕名而嚟，嗰度係集中一啲靚嘅海鮮嚇、去海鮮房食海鮮咧，就係、是我去一個咧，令到我感覺自己唔單止食海鮮，即係點止食海鮮咁簡單， 做人上人。 啊、即係首先係點止魚咁簡單嚇，係、海鮮。然後點止食海鮮咁簡單，我哋仲享受好多周圍嘅嗰啲嚇，所以叫偽東方主義嘅建築。 係咪覺得樓上好似仲有啲咩老虎機啊？好似有第啲遊樂設施啊？ 即係佢將各種各樣嘅娛樂集中喺嗰度，即係吃喝玩樂啦。咁即係話呢個海鮮房呢樣嘢咧，係有一種一半遊樂場嘅功能咯。啊、即是吃是主要，但是都有遊樂、这个都是重要的、我记得呢，即是小时候呢跟我的家人去 喝、原来那时候酒楼呢是有几层、上面是酒楼、下面呢原来是有歌，即是有人唱歌的、 即是好像夜总会， 夜总会来的，是酒楼夜总会，香港也有一种叫酒楼夜总会，咁所以咧，上面系摆结婚宴嘅时候咧，咁我细路仔啦，六七岁啦，偷偷地鼠落去下面，人哋唔觉意噶嘛，咁、我就听到，哇！啲点解有人唱歌嘅咧？咁所以嗰种感觉咧、就是，即系用响一个地方建构一种行为，但系呢种行为咧，可能系多元化嘅。咁、海鲜房或者系去鲤鱼门食海鲜咧，就系、是、呢种多元化嘅。經驗的一種即係明證啦。咁所以嗰個回憶咧就唔係話， 即係以前有人去嗰度擺婚宴嘅， 都有㗎，係啊，擺喜慶有㗎。 咁幾時變咗依個地方好似似乎只係遊客先去嘅？ 我諗佢嘅建設咧，首先係遊客為主嘅、但係亦都唔排除咧有一啲即係中產以上的人咧去嗰度食嘢，因為佢個價錢貴啲啦，係嘛？即係我哋平時話要去西貢食海鮮，都係要有車階級先至容易去到噶嘛。咁所以我記得我都去過一個西貢食海鮮，都係搬咗幾架車。 哦，布袋澳嗰啲係咪？ 係布袋澳食海鮮，搬咗幾架車，然後先去到嘅。咁所以咧，即係即係去一個地方食嘢， 除了有遊樂、啊、享樂之外，還是某一種的自我身份、啊啊那個即族群的一種感受來的、 嗯、如果你純粹、啊、盧偉力純粹以食來講，不講埋那個即叫做、周邊的配套、 嗯 啊、又 聽歌、啊、跳舞、啊、各方面遊樂、啊、純粹以食為主、 嗯、 那我說你食海鮮最重要的就叫做鮮。我醫生人就真的吃過最新鮮的魚、 嗯、 怎樣呢，就是我十一二歲的時候跟我爸去塔門釣夜魚，去塔門釣夜魚一釣上二條魚上來、 嗯、 就即刻艇家即證， 哇 那是不是最新鮮呢、 嗯、 即時哇未吃過這麼新鮮的這麼有海水味的魚，一海到釣出來即證。 好啦，我哋有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而家我哋讲一讲先。咁然后我哋翻嚟去讲，听下山金亮讲下 嗰 只 好新鲜嘅鱼。 呢个系港铁消息，由于荃湾线油麻地站有列车故障，而家荃湾线服务受阻。第一，来回丽景站至佐敦站暂停服务，丽景站至佐敦站暂停服务。来往丽景站至荃湾站维持每八分钟一班。来往丽景站至荃湾站维持每八分钟一班，来往佐敦站至中环站维持每六分钟一班，来往佐敦站至中环站维持每六分钟一班。港铁而家正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丽景站同埋佐敦站，除太子站之外，其他中途站只供乘客下车。請考慮使用其他交通工具，並預留充裕時間外出。好， 嗯、 特別好 今日今日星期日，大家就出門口有得選擇下。係飛哥，你頭先講緊 山金老人講嗰、那個 最新鮮嘅魚。 最新鮮，你食海鮮啊嘛，海鮮房啊要海鮮咧，就唔及得喺釣魚釣上嚟就即蒸。 自己釣係咪更加？ 自己係自己釣嘅夜魚啊嘛。啊，同時我嗰時學十一二歲嗰時釣魚嘅意思，以後我食魚咧。我就唔中意食石斑，就中意食黄脚鲨。 哦， 知点解咧？ 唔知道。 因为我哋钓鱼咧，知道咧石斑就易钓，黄脚鲨就难钓。 哦，系咩？哦， 因为石斑咧见到条鱼鳍咧，一口、嗯、一啖就噬过嚟，所以你嗰条鱼丝就即刻手上压上下一沉，即刻有鱼上钓，咪即刻钓上嚟咯。红衫都系噶，但系黄脚鲨咧就唔系，黄脚鲨咧就佢唔系一口啖嚟，佢啊啄你少少走开，啄少少嘅手。 咁你点样压佢上钓啊？ 喂，你咪要好灵敏咯，少少咯，因为否则嘅话你唔觉，佢其实慢慢啄走你啲鱼鳍、 哦。 啊，所以就哇呢啲鱼咁难钓，所以问嚟食嘅食佢咧就系咁样、 哦。 啊，所以有同唔同嘅，你钓过鱼就知。 而家咧，香港就有蝦場啊，日本都有啲咁樣樣嘅，就係、是、啲居酒屋咧，佢、就做到咧係個牆側邊有個大魚缸啊，咁跟住你就可以喺個窗度自己攞個魚竿咧，好似喺個魚塘即入邊釣只魚出嚟，就等你有阿飛哥當年嗰種體驗啊，就係、是、釣只魚上嚟，佢即刻幫你煮。但系嗰个系一个好有限嘅范围，所以你一定钓到只鱼咯。系啊，即系我都想去体会一下咁样样。即系如果要钓黄脚鲨，我谂我钓唔到噶啦。系啊， 所以咪我讲，我哋讲翻海鲜房啊，佢即系因为有好多嘅、我哋叫做集体回忆。而家有人讲话唔系集体回忆，海鲜房之死咧系叫做集体失忆。 嗯， 系。 喂，点解做唔住啊？因为嗱。喂，同阿海林，你哋呢啲年青人有關啦。而、家問題是再食粵菜啊，海鮮屋提供你熱菜，再食海鮮。而家唔食海鮮啊，食日本魚生嘅，嗰啲新派嘅後生仔就去食日本食壽司嘅，食日本魚生沙司米啊，唔係食我哋嗰時我哋粵菜裏邊嘅海鮮。 同埋而家我哋後生一代係唔係好識得食魚噶嘛？你叫我即係食魚第一樣嘢要識咩咧？食魚第一樣嘢要識得攣魚骨。我相信我呢一代人呢有几多都好似我咁样，可能唔系啊，但我系啦，我就真系唔系好识得攣鱼骨。你俾个鱼头我咧，我系简直唔知道点样样。 但识食鱼嘅先识鱼头喎。 系啊，所以我系唔系好识得食嘅，老实讲。 我由细至大就俾我妈训练咧，就我好识食鱼嘅，亦都中意食鱼嘅。 系。 咁啊，所以咧，即系食魚係一種好特別嘅，好特別嘅點講啊？即系 行為嚟嘅， 係， 因為咧，即係我哋又有骨啦，又有魚頭啦，有魚尾啦，有好多好細膩嘅一啲筷子啊，我哋叫chopsticking 即係食筷子嘅用法。 筷子啦，同埋你個魚喺口入邊，你都要知道點樣去骨掠骨噶嘛。 係啦。咁同埋呢就係我哋廣東人食海鮮食魚呢就係以清蒸為上㗎喎。咁真係好奇怪喎、哦。簡簡單單嘅清蒸食落去就好個味道呢係嗰種鮮味呢係點 咁呢個係因為食材嘅。 不過老闆而家好多時去酒樓食唔到清蒸魚。 定唔到清蒸。 佢問係清蒸要時間嘅，如果你想做生意多快嘅，冇人同你蒸嘅。而家就灼熟佢，我熱水灼咗佢，然後就淋豉油落去。 係啦， 唔係蒸嘅，我哋自己整嘅清蒸。 你要睇火啊嘛，你個火候要掌握得好好。咁同埋清蒸咧，其實你個食材好重要。譬如喺歐洲咧，我見到邊度會係食魚食得好清咧，就喺西班牙北部。因為他們那裡的魚很漂亮，他們就可以清蒸，他們那裡的人就會說笑話，我們就會把不好的魚就派給法國人，法國人就會把魚加鹽加醋去做其他東西，我們就吃清蒸。原來世界上到處的人都一樣，廣東人喜歡吃清蒸，因為近海，西班牙人也是近海，他們就會吃清蒸。 所以呢，即是吃海鮮這件事呢，原來都有好多聯想啊，即係令到我哋對於人生啊咩好有好多聯想。咁我記得有一個經驗啊，我成長嘅經驗咧，就係我同一個同學，佢係喺香港讀書嘅同學，但係佢當時佢父親係喺廣州嘅。咁我咧就係嗰年十二月聖誕定係點樣咧，就係啱啱去廣州有啲交流啊。咁咧就我個同學就同我就探我啦嚇，睇我啲活動啦。咁我就去佢屋企又住嗰一晚，即係廣州嘅老家。咁啊撞到佢父親，咁佢父親見到有一個香港嘅佢個仔嘅同學嚟咧，咁高興，我去買條魚嚇翻嚟蒸啦咁。咁佢真係買條好中型 size 嘅魚，好普通嘅魚，我唔記得咩魚啦。蒸出嚟好好味道，即系我食魚食咗好多年咧，但系我喺廣州嗰次食魚係好好嘅經驗。可能咧就係我頭先講啦，原來你食嘢唔係淨係食味道嘅，你仲有食嗰、那個即係上聞下理嘅。因為呢個我同學嘅父親即刻去市場買，咁後來我問佢買幾多錢，佢話5毫子啫。即係嗰條魚係啊，即係5毫子，即係仲係好平嘅魚，即係唔係貴魚，但係咧係好鮮味，而且嗰種鮮味咧仲籠罩住人情味，所以咧食嘢唔係淨係食味道嘅，新鮮嘅除咗係嗰條魚嘅新鮮味咧，清蒸咧，仲有係呢個父親同個子，即係同個兒子嘅寄託，我同嗰、那個同學之間嘅即係親密無間嘅關係，因為我嗰晚就瞓喺佢個廣州嘅老家啦嘛，嚇係咁樣咯。咁所以人情味係喺海鮮之上嘅或者周圍嘅另外一樣嘢嚟嘅。 我哋講翻呢個海鮮房啊，海鮮房即係珍寶海鮮房嗰個沉沒咧，而家就引起好多質疑。第一咧就成个过程你见到，但我哋唔会用阴谋论话佢话特别就拱去公海度等佢沉自己处理，而系话有好多疏忽点。第一个问题咧就话问题就系呢个系嗰间船公司啊，好多地方同阿 Mira 最近即系砸死人啊，又唔系砸死人系砸伤人，砸伤人嘅事件咧有关联就系点样咧？就报大数 系。 佢話嗱，第一件事就話點解要揾阿韓國嘅拖船拖去出去去柬埔寨去修理？點解？因為以前咧運呢個海個係 Sea Palace 嗰個海國皇宮啊，運去菲律賓由菲律賓運去呢個青島係用半沉船，唔係用拖船。 半沉船嚟運送咧就穩陣好多，安全好多。係啊，佢而家用拖船啊，拖船咧就明知高風險，嗱點解政府會批准？ 嗯， 係咪疏忽？ 嗯， 係嘛？明知公海風險好大噶嘛？呢、這個就係變咗係有啲問題，所以我哋其實好多質疑點啊， 好多嘢嘅，即係近呢幾年咧，其實有好多好唔尋常嘅事件發生。咁啊，無論點都好啦，我哋今日 翻嚟可以再 翻嚟可以再 好多疑點可以出嚟， 再可以講下呢個疑點啊。咁啊，我哋廣東廣西咧就講海鮮房，咁咧就係、是、我哋講佢有幾個嚇、啊、功能意義，有吃喝玩樂嘅 符號意義。 啊亦都有符號意義，咁符號意義嘅引申面咧就係集體嘅回憶或者係記憶，咁同埋呢個集體記憶之間點樣保存同埋點樣磨損呢、這個都係我哋跟住可以討論嘅。咁而家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再繼續廣東廣西。 储备已经不少，环境不好的时候就应该动用，因为市民生活压力大，需要撑经济、保就业，令到大家心安。美国传媒报道，民主党成功保住对参议院的控制权。根据传媒推算，民主党的马斯托击败共和党对手，赢得内华达州的参议院议席，令到民主党在参议院的席位增至50席，连同副总统贺锦丽的关键角色，将会可以继续在参议院获得控制权。参议院选举的点票工作大致完成，只有佐治亚州的议席需要在下个月进行第二轮投票。至于众议院，传媒推算共和党在众议院赢得435席之中的219席，取得微弱多数的优势。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早抵达华南沿岸。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令首先讲港铁消息。由于荃湾线的油麻地站有列车故障，现时荃湾线的服务系受阻，来往丽景站至到佐敦站系会暂停服务。来往丽景站至荃湾站就维持每8分钟一班，来往佐敦站至到中环站维持每6分钟一班。乘客请考虑改用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就是港铁消息，由于荃湾线的油麻地站有列车故障，现在荃湾线的服务是会受阻的，受影响的乘客可以考虑改用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其他的公路消息，黄竹坑深湾道有水管急修，较早前的工程已经完成，现在深湾道近住深湾游艇会一段的封路重开。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是车多挤塞，龙尾排到演艺学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过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和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保持好心态出行，记得专心留心不分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时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最低年龄六个月大的小朋友就已经可以打伏必泰疫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 冬天嚟紧啦，我哋嗱呢排天气都好凉啦。咁冬天嚟紧，病毒系会比较活跃啦。咁加上流感病毒都会活跃啦。咁小朋友如果俾呢两只病毒一齐夹击嘅话咧，那个后果可以系好严重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发表了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勾画未来五年愿景，带领社会破樽颈，增动能，解民困，迎机遇，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施政更贴近民意，以结果为目标，抢人才，抢企业，推动金融、创科、文艺创意产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升竞争力，提速提量建屋，持续造地，建立储备，优化教育，令青年有多元发展，壮大人才库，推动基层医疗，重预防，早治疗，强化扶老护幼助弱，清洁美化使用，推动绿色生活，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这份是属于市民的施政报告。 可以许愿， 可以野餐， 可以放狗， 可以放空， 可以乘凉， 可以影相， 可以牵手， 可以分手， 可以见证历史， 可以建造历史， 可以找个窿同佢讲秘密。 但佢嘅秘密，你又知唔知？ 城市中嘅树木同树下面嘅城市人，种出各式各样嘅香港故事。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树心边》，星期一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第二小时广东广西，今日我哋嘅题目咧系海鲜房。直播室里边咧有啊海林，有山金老人，同埋我卢伟力。我哋嘅电话18723111，18723111，或者可以上我哋嘅面书 Facebook 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咁头先咧就响休息之前咧，啊山金老人就提到咧，就是、最近啊珍宝海鲜房嘅沉没，就有好多。啊！令到我哋即系要思考嘅問題，咁不如你繼續。 我繼續啦。頭先我講緊第一樣嘢就話，點解用拖船，唔用半沉船？因為海國皇宮初初運去1999年運去菲律賓嘅時候咧，係用半沉船。咁啊，然後喺菲律賓運作咧賺錢，去到2008年就蝕本結業咧，就由呢個何鴻燊決定就將嗰艘海國皇宮嘅海鮮房咧。就送俾青島，咁又送去就用咗8日時間，亦都用半沉船將呢個海國皇宮咧送咗去青島，而家仲未正式用嘅，因為而家仲係試驗啊，未仲係擺喺，因為疫情關係啊，而家唔敢試用。咁然後咧，但係就運去成功啊嘛。咁而家你問題用拖船咧風險高嘅，咁啊第二個質疑點咧就話問題你拖出去嘅時候咧，既然用拖船。你點解唔沿岸駛？有咩事咧都可以靠岸，而係一駛就駛去外海。咁你本身係咪拱佢死？依個第二個質疑。第三樣質疑咧就話嗰個當局咧，依、這個海鮮房嗰個公司咧就宣布係沉沒嘅地點咧係深1000米。咁一千米你就打撈唔到，但係有啲研究海洋學嘅人研究咧，喺嗰個西沙群島南海嗰度嗰笪地帶，嗰、那個海深咧，至多都係幾百米嘅啫，冇一千米係報大數。第四樣嘢咧就話咧，佢話嗰艘珍寶海鮮房係俾大風吹沉，所以入水。但係咧，你根據當日嘅天文台、香港天文台嘅個數字報告，同埋台灣嘅中央氣象局，並冇咁大風，只係微風。 咁啊掂咗咧就变咗，你变咗系有少少疑点，但你要佢交代咧又有少疑点，因为咧政府佢唔需要向香港政府交代，因为已经去咗公海，嗰度咧就唔系归属任何政府，都可以唔理。即係唔需要去任何負責，去到公海地方咧就變咗係嗰度啊。咁第五樣嘢咧就話點解啊？中國沿尤其珠江三角洲一帶都好多收船廠，點解你要將嗰個珍寶海鮮舫運到去柬埔寨咁鬼東南亞嚟收你？點解唔揾翻我哋祖國咁近？啊，咁你變咗。即係有好多疑點咧，點解就我哋唔好用陰謀論啊？即係話我哋覺得咧，就話呢啲疑點咧，而家唔需要交代嘅，因為問題你去公海沉咗，咁就係咪即係其實就揾個方法？唔係啲人話係咪呃保險啊？但係保險公司又唔會受嘅咧，去到呢個地步，去到公海，所以問題咧就話其實佢死得係不明不白嘅，因為海鮮珍寶海鮮舫之死又不明不白，成為一個疑案，一個懸案啊！ 嗯、 啊！即系我哋就冇咗个集体回忆啦，咁就变咗冇咁多。本来有嘅，2022年佢六月，2022年嘅六月啊，开始离开香港啊嘛。 嗯， 咁你其实香港可以俾佢仲喺度噶，唔需要话因为牌照到你一定到期要走。咁但系咧，2021年嘅十一月咧，施政报告就话，阿林郑月娥就话要跃动香港南区嘛。话要即系保育啊嘛，要将呢个海鲜舫送俾呢个咩嘛，送俾海洋公园啊嘛。咁但系海洋公园 say yes 咗，即系一年后到2021年咧，又话哎呀搵唔到人经营，又唔即系好似过桥抽板咁样，又唔搞。 同埋好似话保育嘅法条例，即系法例上又话佢只系保育，只系去保育一啲建筑物， 唔包括船只嘛， 唔包括船只。 嗰度條例講嘛， 即係依個香港嘅係咪香港嘅保育條例亦都比較過時咧？對，即係對保育嘅依個範圍，可能佢唔做得唔夠啦。所以 係啦，即係如果係個初心係為咗保育嘅，應該就要討論一下係咪應該要擴大嗰個保育範圍， 係 令到呢個咁有價值嘅。海上的建築、都可以保育咁， 或者將嗰只海鮮舫整成一張一個博物館都得，個海上博物館 啦，冇錯， 都得嘅。 所以 政府肯動 筋，所以即係好呢啲疑點咧，係由一條龍疑點啊，我哋叫做，即係由佢沉沒之前嘅好多個階段，好多古靈精怪嘢咧。咁究竟系点？ 你讲古灵精怪嘢咧，你而家我哋讲即系讲述数嚟讲咧，你沉没之前未拖出去公海之前沉没，就嗰个船房嘅等房无端端倾斜冧咗嘛。 系 我哋嗰个述数讲叫做造军入海，就梗系叫做大家利是喎。 哦， 造军入海啊！你个厨房无端端嗰度已经沉咗先啦，未拖出去之前， 所以已经空多吉少啦， 已经有个兆头冇， 又或者系即系神仙都救唔翻啊！即系神仙都救唔翻，唯有神仙做嘅嘢咧，就系吹个哨，即系话俾你听，你要小心啦，即系香港市民咁解，即系话，即系有一啲嘢一条龙吓，有好多疑点。咁本来咧，天上如果系有神仙嘅话咧，有上帝嘅话，佢应该系将一啲善良嘅好嘅嘢保留住嘅，但系佢都搞唔掂。咁佢都搞唔掂啦，唯有通知你，喂，你小心啲。咁所以灶君嗰度生火咧，应该系就系、是由上边落嚟咧，即系由神仙落嚟话俾我哋下边嘅人听，你要小心啦。 你知啊，老嘅，如果我哋唔系星期日讲呢个海鲜火，系夜晚讲，可以请嘉宾。其实可以请哪个嘉宾呢？如果我夜晚讲，现在我们礼拜日就没有嘉宾的嘛，请这个管仲年，你认识他吗？ 管仲年识， 浸会大学毕业的，浸会的资任名校友，他初初都是做事呢，在这个珍宝海鲜舫未成立之前，就是他做那个海鲜舫的董事会的秘书，做了四年。佢话好似打木人行咁，里边有好多内幕，而系啊， 因為好多行政呢個關關卡要打，裏面同有好多人事嘅鬥爭啊。佢話佢嘅薪級依四年薪水啊，依四年內升咗十倍啊。 哇！ 之後即係好多難關，佢俾佢打破咗，所以我知道好多內幕嘅。 哦， 我哋唔知啊，我哋真係 一個睇啊。經營學、管理學啊，好叻嘅人嚟。 係啊， 咁呢個原來呢個海鮮珍寶海鮮房， 好多好多好多人唔知嘅歷史。 管理學嘅木人行， 係啊，木人行好多嘢嘅，因為嗰時係何鴻燊同埋鄭裕彤，佢哋睇中啊嘛，而係投資嗰度係用咗3000万。嗰時70年代嘅3000万車等於而家差唔多3亿。 同埋其實珍寶海鮮房嗰陣未開張已經着火啦喎。 哦，那個係黃老吉時代，那個係50年代。着火嗰个唔系70年代， 唔系我见听众喺个面书都话1971年 着火嗰个系啊，嗰时系黄老吉着咗火唔经营，然后何鸿燊先入伙、 哦、 入股，而系就咁啊。嗰个黄啊，我哋讲卖凉茶啊，黄老吉啊，吉送 啦，冇错。 嗰时佢着火死34人， 嗯 啊，40几人受伤，成70几人死伤嘅，嗰、那个系喺太古船澳。嗰次係見過喺呢、這個， 即係如果我哋睇港產片咧，就係、是、出凡係啲嘢出到公海咧，就賭船啊、運毒啊，好多古靈精怪嘢可以發生。 嗯， 即係太白海鮮房就1955年50年代，然後海國皇宮就500年，珍寶海鮮房就70年代， 係啦， 1976年開始先營運。 咁而珍寶呢個字， 後來佢哋合併曬叫珍寶王國啊嘛， 係啦， 全部收購曬， 收購曬。咁如果我哋講珍寶呢個字咧， 珍寶， 珍寶就大嘅意思啦，係，但係珍寶咧又翻譯得好好、啊、喎，咁佢個船嘅裝飾就係有我哋話嚇自我嚇、東方主義啦，係好多我哋中國古代嗰啲嘢啦。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咧，珍寶同埋珍寶咧係即係一個信達雅，可能如果我哋講翻譯啊，係一個好名嚟嘅， 係 又同佢嗰個事實上邊佢係有好多。文化嘅嚇、珍寶嘅仿製品擺咗喺嗰度嚇， 同埋佢英文咧就講意思多過中文，佢叫做 floating restaurant、floating 就水上餐廳，一個 floating 嘅嚇、可以出來。 我懷疑咧，即係出到公海咧，一定係涉及到一啲好大嘅，又唔係正規嘅利益，我哋唔知嘅啫。 係啊， 咁所以咧，最後可能有啲。 而家唔需要交代噶， 搞唔掂就寧願佢沉咗，寧願佢沉咗嚇，唔處理。 而家問題有人建未有，我見到有報章上有人建議，其實問題係咪打撈唔到咧？其實係可以打撈，但係揾邊度咧？揾祖國幫手。話祖國曾經係打撈過一隻宋代嘅古代嘅木船，係重4000噸嘅，珍寶海鮮房次次重3300噸，即係重過。珍寶海鮮房問題是祖國肯唔肯幫手？如果值唔值得撈翻上嚟？其實可以撈翻上嚟嘅。 但係同埋就係打撈嘅意欲係咪？ 係咯， 即係你依啲。 唔係，香港政府可以請求嘅。如果香港政府想保育，請求揾祖國幫手，可唔可以幫手打呢、這個計平啲啊，或者諸如此類，係嘛？ 但係當時即係當時申請保育嗰陣，都香港政府都好似。都 林鄭話這個海洋公園話唔肯承擔， 而家再 都係無可厚非嘅，佢咁講。 而家又再多一筆打撈費啊，更加冇意欲啦，係咪啊？ 即係如果由林鄭月娥同埋海洋公園嗰個行為嚟到分析咧，我係戲劇人嚟嘅，個分析咧就係話，首先由一個講得好明確嘅，好有理想性嘅， 躍動香港農區 啊，就整走咗你原來嘅嗰個根據嗰個點，然後咧收留你嗰個人就話有新嘅發展方案，所以唔收留得你，咁係咁樣啦，即係成件事就係咁樣啦，即係嗰樣嘢係，咁所以咧， 好似有劇本咁啊， 冇錯啦，即係珍寶海鮮房嗰個後來嘅命運沉沒咧。已經在他最初2年前， 等你鬆懈警戒先。 是啦，已經是這樣的了。 跟住再捅你一刀。 即如果佢嗱，如果佢喺原地原地沉没系沉没唔到噶嘛，原地解决系解决唔到噶嘛。咁唔通好似放一把火烧咗佢咩又唔得噶嘛？咁于是咧，凡系庞然大物珍宝嘅嘢咧，一定系要有一啲计算啊，计划先至令到佢系可以消失嘅。咁所以點樣可以令到一個大嘅事、大嘅物件消失呢？係經歷過好多精心設計。 其實可以拍出戲電影喎。 係啊， 海鮮房之死喎。 係啊， 唔需要俾答案喎。瘋狂的海鮮房， 好似鐵達尼一樣。話鐵達尼都係一部戲啊嘛，講船沉啊嘛，珍寶海鮮房。而且仲有一個疑點，頭先我冇講，點解去嘅時候成隻海鮮房去柬埔寨係冇船員嘅？ 哦，係咩？ 係啊。 即 係嗰位拖船拖去啦， 即係拍出好似瘋狂的石頭咁樣，瘋狂的海鮮房， 即係冇可能冇，即係冇見證者啊， 係啊， 即 係 唔可能嚇，即係唔能夠讓你有見證者，係最簡單 嚇。有船喺度咪可以，我嗰啲船員咪講出嚟點樣沉點樣沉點啊！而家問你， 唔係喂，呢個亦都可能係人慈嘅。即系咧，唔想造成生命嘅伤害， 系知道有风险 吓，即系只船要沉噶啦。如果有船员咧，啲船员点救咧？啊，咁于是咧，一个善良嘅计划者，即系我可能上帝啊吓，唔好有人命吓，即系呢只船可以沉吓，即系咁样咯吓，即系上边有个命令吓，唔知咩。上帝嘅命令， 咁而家唔使交代嘅，因为喺公海啊嘛。 咁所以咧，而家咧就嗱，冇人命伤害， 政府都管唔到 吓，只船沉咗吓，大家某啲嘢可以摆平啦，即系可能咁咯。 你哋自己估啊，唔使讲。 系啊， 总之话沉咗就算啦。初初话入水系入两个地方浮水地方啫嘛，其实仲可以泵水出嚟噶。啲工程师话，仲嚟得切嘅，自动泵都泵到嘅，系嘛？咁初初話未沉曬嘅，已經未沉曬，話沉咗咗初初個消息。咁後屘咪講搞得幾日未？每月到月十四號離開香港噶嘛，六月十九號就已經五日到，十八、十九已經出事啦，已經四日啫嘛。所以一個好可能係一個劇本嚟嘅係嘛？ 嗱，我哋不如咧就調翻轉想像啊嚇，即係佢作為一個物件嚇沉沒咗，但係佢。可唔可以喺符号层面再生呢？有冇复活嘅可能性呢？譬如头先山金老人提到啊，可以整个剧本、哦，吓、即系我哋未必系讲珍宝海鲜房，总之我哋讲一件咧大嘅物件吓、最后系消失咗。 嗱，卢伟力嗱，有听众喺面书个讲嗰啲，佢要补下一个符号嘅比较。头先阿海林提到话珍宝海鲜房，提到一啲，譬如话呢个制造出嚟嘅东方色彩俾外国人欣赏啊。一个纯粹系纯粹就有听众提出话，佢另一个符号咧可以同珍宝海鲜房相比较嘅，就卢伟力可以比较下，又叫做虎豹别墅。 系， 依个都系火嚟噶。 细个嘅时候去过几次添啊！ 啊，可能我去过。 哎呀，我爸好中意，因为佢因为我爸系客家人，所以就系啦，阿胡文虎兄弟吓， 佢系讲嗰啲 大家都熟 地狱里边 系啊，有好多种啊，成咁样吓， 都几得人惊。 系啊，得人惊噶，但系我响得人惊又有啲距离，即系所以咧系一种玩乐啊。好奇啊，貪新鮮啊，咁樣即係好有趣。 都係打卡嘅，佢變咗 打卡位嚟 嘅。打卡位嚟嘅 係啊，係啊，佢即係其實嗰個虎豹別墅所講嗰啲地，即係其實地獄啊嘛，佛教、道教入邊嘅一啲地獄嘅一啲寓意，喺外國人眼中係唔知道發生咩事，因為。在外國人眼中，他們是很少知道佛教裡面有這麼多地獄的描述的嘛，但是看下去多人害怕。 那你旅遊香港，你未來牌都要去那裡拍張照，即是已經是香港人去旅遊，去吳哥窟，看看一個吳哥窟在那裡打卡拍張照，不知道裡面那些史詩啊，羅馬耶娜裡面說什麼都不知道，這個是， 這個是沒所謂的， 哈魯曼那些不知道，嗰啲猴王大戰嗰啲古仔，佢哋未必知，喺嗰度打卡到成佢係， 即係佢嗱，即係其實我哋去旅行咧， 即係有一啲人咧，就係從歷史啊角度咧，係好了解嗰個地方。 嗯， 咁於是咧，佢去到嗰個地方咧，就有一種感受。有一啲人咧，就係同一班朋友去過一個佢知道係一個歷史名勝嘅地方，但係佢唔知佢點解係名勝都好啦。但係佢嗰個感覺咧，佢係名勝啊，就已經得噶啦。即係等於好多人咧。用好貴嘅錢買咗件名牌，佢唔需要了解嗰件名牌係點樣製作嘅，製作嘅歷史佢唔需要，但係佢知道呢個係一個名牌，咁、然後同啲朋友一齊咧，就有一種所謂叫做 獵奇， 唔係獵奇啊，一種榮光感，即係虛榮嚟嘅，其實呢啲嚇，但係好似有光環喺自己嘅生命裏邊。咁而朋友又知道，咁所以去完呢啲地方旅遊咧，就 show 啲相俾啲親戚朋友睇啦。嗱、我啊去過呢度啦，嗰度啦，嗰度啦，係咁樣咯。咁所以咧，我哋都唔即係我細個就唔係好中意咁樣嘅，但係我而家咧就比較寬容啲。我覺得即使係咁樣咧，都係一個旅行嚟嘅。 我谂呢个系大部分人旅行嘅一个行为嚟噶啦，好似即系我去完复活节岛，其实我都唔系好知道复活节岛发生咩事，因为大家都唔知啊嘛，系一个谜嚟嘅。嗰啲雕像到底发生，即系到底当年我哋而家我哋有一啲有一啲推论啦，但系我哋唔系好知道实际上当年系发生咩事。 你讲旅行咧，旅游咧。海上的旅遊現在就流行、我們叫遊輪、但如果你說遊輪本身遊輪那裡一路在海上遊著一路在遊輪很多 都提供很多娛樂的又吃、啊、又玩、啊、又這個什麼都有的又坐遊輪一周、古代遊輪就是什麼就是隋炀帝時期那些叫做華火 這件事呢、我一會兒我們休息回來之後呢我可以講一講可以引申即是由這個 隋炀帝的龍船 華房龍船龍舟我們現在就是廣東廣西休息一陣回來繼續跟大家講最後半小時海鮮房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荃湾线油麻地站朝早有车门松脱，警方朝早大约九点半接获多人报案，一列列车驶到油麻地站的时候，车门冒烟，涉及第六卡同埋第七卡车厢的车门。一个78岁的女乘客在疏散期间擦伤，送去广华医院。市民郭先生表示，事发的时候相信自己是在出事列车的后一卡。啱啱离开旺角站冇耐，列车就急停，车长广播要求乘客由车尾离开，全车人徒步行路轨折返去旺角站。 我唔系甩车门，我甩车门后面嗰架车。我个情况系喺旺角行过去油麻地嗰阵时候，本来系正常车速嘅，咁就应该系前面嗰架车出咗事，咁所以我哋嗰架车突然间会急停咗几下，跟住震咗几阵嘅，跟住停咗落嚟，咁就个车长就不断叫啲乘客冷静啲，跟住叫佢打开车玩，有烟，跟住我唔知咩事嘅。跟住隔多一阵间之后，就叫我哋喺车尾度由车尾，即系由油麻地个方向行翻上去旺角咯，就离开，咁就要行路轨啦。会系有啲惊讶嘅，个个都系有啲疑惑，究竟做乜嘢事嘅？五至十分钟左右就开到车门，唔知落唔落好，因为危险啊，因为我哋唔知道个情况系咩嘢，扰攘咗大概一两分钟嗰下，先至有乘客落去，跟住其他人先跟住落嘅。咁你话有冇危险就？我哋行路轨嗰刻就中间有架车喺斜前面驶过嘅， 以香港嚟講，我諗都唔會咁誇張話叫你落車行，但係隔前邊架車仲行緊啩。我就冇咁擔心，我都知道前面架車我估都會係駛向另一個方向嘅，即係唔係駛向我個方向嘅。 受到事故影响，荃湾线服务受阻，来往丽景至佐敦站的列车服务暂停。至于来往丽景至荃湾站维持8分钟一班车，而来往佐敦至中环站维持6分钟一班。港铁正是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丽景站和佐敦站。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本港财赤将会过千亿，主要因为市道不好、公司利得税萎缩、卖地收入减少等。他说香港作为对外经济体，受外围影响大，波动亦都所以较大。目前最重要是做好风险管理，预备在反弹的时候做得更好。不过他呼吁不用太悲观，施政报告提出了不同的措施，短期内如果疫情受控，将会举办更多大型活动。至于明年是不是继续推出逆周期经济措施，他说需要视乎经济的发展情况，他即将会就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展开咨询，到时候会再听取意见。如果经济情况差，作为政府如果需要采取逆周期措施顶住都是要做。他认为有8000多亿的财政储备已经不少，环境不好的时候就应该动用，因为市民生活压力大，需要撑经济、保就业，令到大家心安。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4761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1675宗确诊和13086宗无症状感染，没有新增死亡个案。广东疫情持续，新增4268宗本土感染个案，大部分来自广州。河南本土个案亦都持续上升，新增2665宗个案。重庆1820宗，北京235宗。内地累计超过270,000宗确诊，5226个患者死亡，超过254,000人康复出院。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讲翻个港铁嘅消息啦。由于荃湾线油麻地站有列车故障，现时咧荃湾线嘅服务咧仍然都系受阻噶。来往丽景站至到佐敦站需要暂停服务，丽景站至到荃湾站维持每8分钟一班。来往佐敦站至到中环站咧，亦都系维持每6分钟一班噶。港铁现正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丽景站至到佐敦站，除咗太子站之外啦，其他中途站只供乘客落车，乘客请考虑使用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咁就是由于荃湾线嘅油麻地站有列车故障，荃湾线嘅服务啦，来往丽景站至到佐敦站需要暂停，来往丽景站至到荃湾站维持每8分钟一班，来往佐敦站至到中环站就维持每6分钟一班，乘客请你特别留意。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七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金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赤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一段是车多繁忙。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卧底在警察的故事里面一定会出现。 钟姐，我觉得你这个年纪，我嗌你钟姐，对你好似唔系咁好。 你把嘴真系识讲嘢。 你这个年纪仲老过我阿妈，我嗌你钟妈。 咁搞法任务会唔会失败噶？想知多啲就要睇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其实我都坐过五次监， 他是 CIBS 节目制作人雷子健。 访问节目全部的朋友都是经历过坐监。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一个十年， 好想透过这个节目去陪一些囚友度过 下一个十年，期待你的声音。 CIBS 现正接受申请，即上 cibs.r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最后半小时广东广西，今天我们是讲海鲜房，在直播室里面有山金老人、有海林和有卢伟力。我们的电话18723111 18723111，或者可以上去我们的面书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我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接通了，是黎先生。 是 请讲。 请讲 黎先 生。没有在海鲜房做维修嘅水电嘅， 系边个时段啊？ 吓， 边个时段啊？ 咩年代？ 咩年代？ 啊，咁啊唔记得咩年份啦。 哦，唔系，即系话系七十年代啊，八十年代啊，定系九十年代啊？ 啊，咁我唔记得啊呢啲。 哦，唔紧要，你系点啊？你个经验？ 即系我啊就水电维修啫嘛。 系。 嗱，嗰只船本身咧。个船底咧就空嘅，就冇空个船咧上边咧就重啊嘛，你平时喺香港入澳咧，香港嗰啲海浪咧就冇咁大，风啊冇咁大噶嘛，但系海鲜房咧香港咧就唔够生意做，就要搬去呢个柬埔寨嗰度啊嘛。咁佢出去公海咧，公海啲浪咧又大喎、哦，風又大喎、哦。咁佢本身個船咧，個船底咧就空噶嘛，上邊重噶嘛。 啊，頭重腳輕。 咁佢一風一吹咁啊，好容易打側啦，打側咪沉啦，係咁咯。 OK， 係啊，因為佢如果泊喺岸咧，就唔需要下邊咁重嚇、都得嚇。上面重啲都可以咁，好咁啊！好多谢你啊，黎生吓。咁啊，第二位听众系卢先生。 诶、hey, ，你好，钟兄，你好。 系系 系 平底炉系嘛？ 讲下咧。 平底炉 系啊系啊 系好 系啊。咁咧、就吓咁佢开头嘅时候喺咧山金旅人咪讲话啊，即系嗰个来源可能系嗰啲即系广州嗰啲花艇咁演变过嚟嘅。 系。 咁咧就我想補充一下咧，佢以我所知咧，佢當時荔灣即係清末民初咧，就拍咗嗰啲好多嗰類咁嘅華房嘅船嘅，咁夜晚黑消遣噶啦。咁咧佢係子母船嚟嘅，大隻嗰啲咧叫子動艇，跟住嗰啲圍住喺側邊就嗰啲花艇啦。咁啊，子動艇咧就係好大隻嘅，可以擺酒嘅，即係主要係食嘢、聽娛樂啊咁嚟用，即係擺得幾圍酒咁嘅。咁、即係佢即係飲飽食醉啊！啲人要去揾啲女士妓女就落花艇，即係個情況大概係咁樣樣，即係咁樣消遣嘅。咁呢個情況咧就係、呢個太史五蛇羹嗰個江太史嗰個嫡孫話俾我聽嘅。咁佢阿爺咧江孔恩咧，佢咧就即係起碼十個 設施噶嘛，個個都好多幾個係嗰啲即係嗰啲花灰啊，即係狀元榜眼探花嗰啲嚟嘅。咁佢試過有一兩個咧立設嘅時候，就係、是、包呢啲主動艇嚟請客嘅。 哇！ 即係佢當時佢哋嘅府邸就喺河南。即係嗰個龍溪側邊啊嘛，龍溪側邊泊咗嗰啲紅船喺度嘅，佢好多時都叫嗰啲伶人去入去唱嘢啊，咁即係打賞啊咁樣樣嘅，個情況係大概係咁樣樣。咁咧即係香呢個我想起咧，即係話前幾我去澳門啊，澳門以前咧，即係我同阿岑大師都係我哋順德人啦，翻澳門咧要經喺澳門買嗰啲旗艦車站嗰啲車咧。个几条河咁样翻去嘅，咁啊嗰个旗关车站侧边就泊咗只叫做拆船，即系俗名。 系冇错。 啊，就海船嗰只我都觉得系呢类，佢就有木色嘅嗰只就唔系皇宫式咁装修嘅，即系木色嘅，即系佢都系即系嗰啲屋斜顶啊。咁里边咧，我哋旧年龄嘅时候都入过去，即系有赌场，同埋有食肆，即系朝头早饮茶啊，中午食饭都有嘅。咁佢係就賭場嚟㗎嘛，即係水上嘅 casino 啦，咁、啊、我覺得呢隻都係屬於嗰類，即係而家唔知道有冇，我就唔清楚啦。咁、咧就珍寶嗰隻咧，我都上過去，就係、是、好似阿中興咁樣咧，就係、是、有同事結婚嗰啲水上人啊，香港仔水上好中意喺嗰度擺酒嘅，啊威水啊嘛，喺嗰度擺酒，咁、佢有啲艇駁出去，即係喺。大街呢邊駁出去，咁另外咧，佢仲有一個碼頭去埋翻去深灣嗰邊遊艇會都可以去嗰邊嘅。係啊，咁咧就至於講到打卡咧，咁頭先岑大師講咧，佢如果泊咗喺嗰度，你有個位咧，你打卡咧，因為佢鴨脷洲嗰個海峽嗰度中間有個島仔嘅，我唔知道有冇留意，個島上邊有一間咧。嗰啲修道院係中式建築，好似胡文府嗰啲中式建築嘅。咁、如果你喺嗰個角度咧。前面前景是海鮮房，背景是那個修道院咧，就好 match 嘅，即係有前後景啊， 呼應啦， 係啦，大家係啊，好有 山同埋海， 美術上叫做呼應啦，係啊，一個斜角咁嘅個呼應。咁呢只船咧，其實我有個細叔伯咧，都係順德人，佢係董事嚟嘅。咁佢每年年初三咧，就好中意喺呢只船嗰度咧，珍寶嗰度咧。就請嗰啲文人雅士，因為佢自己寫書法嘅，中意。咁啊，請啲文人雅士咧，就所謂即係雅集開年拜年啦。咁啊，咁即係文人雅士嗰類咧，可能誒唱詠夏之旅，咁有呢啲咁嘅雅士嘅。咁嗰只船咧，我就留意到佢有啲家私都好靚，即係話嗰啲唔係紅木啊、酸枝啦。佢喺出邊即係話等入去食飯嗰個廳堂咧。嗰啲家私我一次留意過咧，佢嗰啲茶几啊，你哋叫茶几啊，我老師教讀嗰個就係椅啊，窗明椅靜，窗明椅靜，應該你問岑大師啦，我哋讀個椅字嘅，咁佢啊傷曬嗰啲我哋叫文武殼嘅，即係話用嗰啲貝殼啊，就傷咗啲花紋， 明白？ 咁佢特別傷咗啲咩咧？有篇詩詞係傷喺嗰個椅嘅正嗰、那個台面，咁係。刘石宇嘅刘新明嚟嘅，我嘅印象。咁我仲谂住一次啊，我谂住第日佢如果执笠咧，我都要拍翻一张翻屋企摆下啲。 所以嗱，呢种就唔系自我东方主义啦，系嘛？呢种就真系 当然唔系啦，佢其实系宫殿式嘅装修，简单嚟讲。 所以就唔 用得嗰啲嘅文字咁扭扭你扭嚟扭又东方又乜？系宫殿式嘅。 阿卢生，你提到呢啲咁样咧？我令到我諗到咧，香港人啊，一般即使中學生或者係一啲社團咧，都有一個集體經驗係遊船河、哦。 係啊， 我哋 仲講埋少少，唔好意思。 係、你講 咧，佢頭先話打俾錢影相嗰度咧，正式個名咧，如果行內就叫做寶座，即係嗰張龍椅叫做寶座。 係。 即係佢個 terms 叫寶座，有啲家私啊，即係叫法叫寶座，有啲官帽椅啊，或者叫做嗰啲圓墩啊，咁佢有啲名嘅，咁嗰張叫寶座啦，我都望過下嘅。咁其實我自己有個構思就諗住，如果點解海洋公園唔要咧？其實我覺得就應該拖去西九，咁啊做改裝係咩咧？紅船。現代嘅紅船，比戲曲嗰啲飲茶啊，係喺度唱戲或者 唱歌壇，係啊， 歌壇晏晝啊，歌壇 啊，晚上咧就做折子戏，咁啊啲人可以啊租嚟摆饮宴啊咩，即系我觉得拖喺嗰度 match 翻呢个西九嗰个戏曲同埋嗰个故宫博物院，我觉得系又有海上咩？我哋维多利亚公园，唔系维多利亚港咁靓嘅夜景，点解唔摆只咁嘅嘢喺度配合翻咧？ 系，系呢个想象系好嘅，呢个系。 啊，仲有一样嘢就系你话现代嗰度系啦，湾仔之前以前就系有个海上夜总会噶嘛，油麻地。 系。 哦，系咩？ 系啦，嗰个其实都系现代嘅华房嚟噶，粉红色同白色相间，几靓噶。我哋搞个活动上去都做过噶，即系里边有餐，有自助餐，有中式餐可以做噶嘛，就是、现代嘅华房咯，我觉得系。 好多谢你啊，卢生吓，提供咗好多 好提供很多宝贵资料， 宝贵资料。咁咧就头先啊，山金老人咧就提到嗰、那个 徐炀帝嘅龙舟， 徐炀帝嘅龙舟。咁、其实嗰阵时咧，呢、這个龙舟嘅概念咧就系、是、佢因为要下江南啊，咁、 打咗个通济渠， 咁啊，然后咧就。有隻龍舟咧，龍舟咧就係皇帝嘅船咁嘅意思，皇帝嘅船，咁所以一定要係上面有好多吃喝玩樂嘅設施啦，有藝 四層高啊， 哇咁犀利， 係啊， 冇錯， 中間兩層咧，嗰、那個龍舟中間兩層有120间房啊， 哇， 你諗下你想象幾大？ 除咗皇帝嘅隨從。皇帝嘅女人系嘛？服侍女人嗰啲人， 水上皇宫， 水上皇啊，水上行宫， 仲有只皇后船跟住， 系啊， 行细少少， 行宫呢个， 跟住有个浮景船，有九只。 咁呢样嘢我哋读戏剧史咧就读到啦，就系、是、徐炀帝下江南嘅时候咧，就原来有一种叫排档啊。就是我哋后来嘅大排档嘅概念，咁啲排档咧就喺岸上边，就一个一个舞台，咁就唔同嘅舞台咧就演唔同嘅节子啊，或者系唔同嘅表演啊，咁于是佢只船咧去到嗰个排档嘅时候就睇呢个排档嘅表演，呢个表演完咗啦就去驶去下一个排档，下一个排档表演，哇呢种。呢種概念啊，呢種概念咧就係排檔嘅概念咧，就係我哋戲劇史上邊咧，就係喺戲劇上邊。咁所以後來我哋有大排檔嚇、後來又衍生有紅船，即係話一隻盛載住啲藝人去唔同嘅地方表演。咁嗰個咧就相反啦。就唔係喺船上面睇岸上面嘅演出， 就岸上睇船。 我係啦，即係我隻船去到呢、這個譬如碼頭，我拍一拍，咁就喺上面咧就表演。 即係浮動舞台。 浮動舞台，你喺下面岸邊就睇到我做戲啦，咁所以咧，即係紅船嗰個觀念咧，其實有一種移動舞台嘅概念嘅。咁所以如果我哋從呢啲角度去睇咧，海鮮房其實個功能咧係可以轉化做一啲未來嘅文化想像、或者文化旅遊嘅生活體驗嘅想像。咁嗱，我哋頭先講到咧，遊船河係我哋中學都有參加過嘅活動嚟噶嘛，即係上一隻一般嚟講係艇家嗰啲木船，大嘅木船。而唔係上嗰啲遊艇嘅喎， 係咩？ 一般嚟講唔係上嗰啲富豪級嗰啲遊艇嘅、富豪級嗰啲遊艇就唔係叫遊船河啦。我哋上我哋喺皇后碼頭上嗰啲咧都係， 嗰啲叫增係咪啊？嗰啲 係增嚟嘅，係增嚟嘅，係木船嚟嘅，但機動嘅木船，但係大啲。咁啊，遊船河於是可能70年代已經有遊船河活動啦。去到80年代啦，而家我講翻一個同香港電台嘅聽眾同埋職員息息相關嘅一個日事啦。 啊，係咩？好， 香港電台嘅前副助理處長定咩？戴建文，我唔知佢最高做到咩位啊？ 副廣播處長， 高廣播處長戴建文。咁我80年代喺香港電台。做編導嘅時候咧，我哋同事嚟嘅朋友，好熟嘅。佢結婚，除咗 擺酒啊咩之外咧，佢仲特別租咗隻船， 哦， 遊船河個船，就請電台嘅一眾嚇、啊、當時嘅同事啊、朋友啊咁、嗯、樣咧，就去遊船河，就喺船上邊進行嗰個婚，即係大家、 哦、宣誓， 係啦之類嘅儀式。咁、啊、呢件事係好突破性嘅，咁、 哦、 小弟细佬吓，小弟细佬当年就系其中一位司仪， 哦， 帮佢做，帮佢做，即系呢个婚，即系船河吓、嗯啊，船河旅程嘅呢个司仪，呢、嗯、件事咧系好突破性，咁所以即系而家我哋响维多利亚港系好靓啦，香港仲有好多好靓嘅港湾啦， 系、 嗯、点样可以利用？即係移動嘅船嚟到去做好多文化嘅教育嘅保育嘅一啲活動咧，呢、這個係好好值得我哋想像。 因為香港其實香港同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 其實佢嗰、那個嗰、那個地理環境似嘅，即係好多個島啊。咁、 嗯、 但係喺斯德哥爾摩就大家會覺得係我會由一個島去另外一個島。但喺香港，我哋大部分平時我哋淨係用香港島同埋九龍半島，即係我哋好少去諗，其實香港周邊其實仲有好多好多島啊。 係啊， 係啊。依個係我哋以前嗰個思維，唔知點解我哋成日覺得自己係即係局限咗喺市區，所以其實如果可以盡量去利用同埋去即係發展我哋周邊呢啲島嶼、啊、 其實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即係六七十年代咧，係、嗯、我經常跟啲大人或者我哋自己後來咧，就係去離島嘅，嚇、 嗯 啊、去離島露營啊、宿營都有嘅嚇。咁、 嗯 啊、所以喺譬如話大嶼山咧、 嗯， 有好多宿營嘅 camp 嘅，嚇、 嗯、 唔、啊、同嘅團體有唔同嘅宿營嘅，咁亦都係可以俾市民咧去即係 book 時間去嗰度玩嘅。咁啊，今日廣東廣西咧，我哋講呢個海鮮房咧，都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內容啦、啊、即係由佢嘅淵源 嚇， 三五兩講，即係二千幾年前已經有噶啦，到隋炀帝嚇、啊，到今日，原來珍寶海鮮房成為一個即係大家即係都好即係點講啊，好惋惜嘅一個沉沒。咁啊，有啲人比喻係推銷員之死，會唔會係一個時代嘅結束？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我哋應該係引向未來，即係一啲移動嘅海上嘅一啲船隻或者一啲事物，可以帶領我哋去做文化嘅教育嘅各方面嘅建設。仲有最後一分鐘，咁啊，山金老人同我哋打個 round up 啦，好嘛？ 打個 round up， 你話依個海鮮房唔一定係珍寶嘅， 嗯， 仲有一隻太白海鮮房未處理 嘅， 其實頭先個聽眾提出係可以拎去西九 做紅船， 做紅船， 係 都作為一個回憶，唔一定話冇咗珍寶，仲有太白。 系， 太白仲而家未代，仲正代 書嘅啫。太白再個年歷史仲悠久啲添。 係啦，五十年代。所以呢啲咧就係睇下我哋嗰啲做文化政策嘅， 而家有文化局啦，可以諗呢啲 有關嘅人、 嗯、啊， 要唔要考慮呢啲啦？ 局長可以諗下。 係啦。好，咁今日我哋廣東廣西講海鮮房就差唔多啦。我哋咧就結束之前咧講一講星期一晚嘅廣東廣西咧，就係馬恩次、米哈同埋蘇適同我哋講瓜島海戰。咁而家咧，我哋結束嘅時候咧，就聽一首歌，係 MC 張天賦同我哋唱嘅《記憶棉》。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与本台立场无关。 人抱着一张被，在记忆棉内想起你，枕头从前舒适感太完美，躺了大半天差点记不起，